二，新词语。睡眠。对于。认为。专家。平均。治。正常。实际。心理学。快乐，活跃，失眠，发怒，疲倦，精神，精神，一连，困，安静。恢复，过来，连续，造成，酒，之类，剧烈，按时，安心。姿势，仰，充分，千万，压，胸，噩梦，弯曲，侧。肌肉，放松，内部，各个，器官，适当，方式，其实，往往。近，即使，程度，消除，疲劳，减轻，压力。